咨询电话010-8501-3045。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消息。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清明假日期间，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举办清明缅怀、节日民俗、踏青赏花、特色展览四大类30项清明假期游园活动，推出红色游、赏花游、踏青游、文化游、文明游五个系列，100多条清明假日游线。伴随着3月气温的急剧攀升，北京各大公园迅速迎来了春游的花潮。游客市民可以登录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和各公园政务微博官方网站，了解赏花活动情况和最新的花讯。昨天，来自石景山区学校、社区、单位的近千名群众齐聚市民冰雪体育中心，参加石景山区助力冬奥全民冰雪倡议活动。据了解，2017年石景山区已经组织学生近万人参加了上冰课程，并在社区、单位、军营广泛开展冬奥知识讲座，普及群众10万人次。2018年清明假期将于本月5号开始到7号结束。为方便乘客出行，假期前一天4月4号以及假期最后一天4月7号，京港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列车将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末班车时间从晚上的11点15分调整到了11点45分。清明将近，全国第一艘骨灰海撒专用船国宾9号昨天在天津塘沽首航，它搭载着逝者亲属380人完成了62份骨灰海撒，接下来将继续服务京津冀的居民。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本月15号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包括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奖、开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市场、电影嘉年华、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等7大主题活动，以及注目未来单元、记录单元等300多项活动。昨天，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正式开始售票，热门影片《布达佩斯大饭店》《泰坦尼克号》和《重庆森林》分别在10秒、12秒和15秒之内就已经卖光了。今年电影节官方售票平台进一步优化，能够承载更大的用户流量。线下方面，有更多的院线和影城参与到本届北影节之中，影迷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节省了奔波的时间。由蓝盈盈、白客等主演的影片《遇见你真好》正在热映。近来，蓝盈盈以多样化的角色和在比赛中的优秀表现被更多人熟知，演技也受到认可。在近日热映的另一部影片《环太平洋·雷霆再起》中，蓝盈盈也有份出演，扮演了一名环太平洋军方成员。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呀， 嗯， 前几天我们还在说不见不散，到今儿我们就要另寻新欢， 我们果断的弃剧了。 弃剧了是不是 啊？ 不见不散是对听众说的，是吧？另寻新欢那是对我们节目质量负责，对不对？ 你就是给自己找辙吗？ 哎，这位朋友说了，还没开始呢他就说，今儿你们是不是要聊好久不见了？对不起，不聊，更不聊这个、哎、 南方有乔木， 这我快忘了， 你太过分了。 南方有乔木 最高的蔑视，把人都给忘了，是吧？ 哎，对，我们弃剧了啊。 啊， 上星期我们就敲了边鼓了，如果这剧呢质量不行，我们就果断得弃。 嗯 啊，为什么呢？我们前两天编辑拿了一份人民日报给我们俩看，说你们得学习一下。 我们的编辑理论修养非常高， 非常高 啊。 嗯，那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呢？米夏，你说说。 您找不着稿的，您就让我说。 其实是我发给我们编剧的 啊，就啊，你看你理论水平高嘛、嗯，是吧？引领着我们这个 team 往前走。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剧啊，打着这个现实题材的这个幌子，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呢还在说什么呢？还在说那些所谓的这个都市情感，但是呢特别的浮华不接地气。 对、哎、一会儿下半时段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一个季度过去了，我们都追了哪些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和国外同类的电视剧相比、嗯、它有什么特点啊，很好玩的。 哎，那我们弃剧了，那也不能够青黄不接呀，所以说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四月一号湖南卫视独家开播的新剧《远大前程》。 我看了两集啊，我觉得还不错。 你才看两集，我都看三集了。 就是每集稍微长了点啊， 一个小时啊。 而且你知道，人家一共60集。 对， 我在想，它是120集的量吗？ 不，我们这种工作节奏这么快是吧？劳动强度这么大的这个体力工作者 啊，因为他觉得拍80集、90集太不好了是吧？那就拍60集好了。但是每一集这个时长很长， 是 一个小时的时间差不多。 哎，这是个什么戏呢？首先说说这个。主角吧，啊，陈思诚 啊，男主叫洪三儿， 他还是总编剧、监制和主演。 嗯，其实大家可能更关注他的电影，这两年啊，这也是他继《北京爱情故事》之后，5年之后又拍了一次电视剧。这个《北京爱情故事》之前有过电影，也有过电视剧啊。 嗯，是这个陈思诚最近这几年反正挺火是吧？ 就是唐一唐二咱们也都看了啊，就是票房不错，口碑也不错啊。 哦，你是说电影啊？ 电影电视剧你综合评价一个人吗？所以我们、 啊、你是说事业啊， 能不能聊了？ 嗯，总之我说挺火嘛 啊， 对，但是人火在了点子上，对不对？ 啊不像某些人 你火在了坑里， 有的人火在家里 那是内火，就要彻着火 是吧、啊、哎，所以这个电影不错是吧、 嗯、 那大家也期待他有更多的作品，这不出来了吗？ 这远大前程现在我们刚看了几集啊，可能还不具有说服力、嗯、说准确的就下结论了这是一部好的电视剧或者不是一部好的电视剧。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吧。 哎，有请米夏。 哎呀，讲的是民国时期啊，民国时期这个文化特别的发达，群星璀璨，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有很多特别扣人心弦的故事。刚才介绍了男主叫洪三儿，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来介绍一下。 他就是一个这个瘪三 啊，就是啊， 是吧？就是当在戏里是这么说的啊、 嗯、 这个他呢实际上呢是带着妈妈和他的好友麒麟到上海去找他的大哥严华，当然不是亲哥呀。那结果呢，他由于自己这个赌博卷入两大黑帮的权力斗争。 嗯， 严华那个时候呢是一名码头工人，他被选举成工人领袖，领导罢工，为工人争取权利啊。那这个洪三儿呢凭借自己的这个，你说是足智多谋啊，还是说这个古灵精怪啊，还是说这个是吧，等等吧，总之在凶险的上海滩化险为夷，并且呢与很多人啊在这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交集，比如说目前能看到的就是那个探长是吧，叫什么那个沈， 记不住，你说 这角色太多了，就是、 来我们介绍一下 沈达吧是吧， 啊， 哎，然后呢他们俩还结拜成兄弟了，此外呢还和这个两个帮派发生了很多的这个纠纷和纠集。这个戏目前就演到这儿我不能再说了。 你是变成上海人了吗？纠集啊，当时我记得那个老大说找一个面生根浅的、 对， 哎，这词儿挺有意思，就面相很生。 就是不眼熟啊，然后跟浅就是没有根儿，也没有靠山，就这样的人帮我去做事儿吧。所以他就卷进了两个黑帮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互相的斡旋啊、争斗啊什么的。 本来这两个黑帮呢，是有一个黑帮想灭了另外一个黑帮，找一个辙，找谁呢？就找啊刚才所说的这个跟浅面生的人，就包括这个红三儿是吧？去给他们运货。然后呢，这个 A 黑帮啊自己雇了两个人。啊，假扮 B 黑帮下面的人， 来 把 这帮 人给杀了。 咱们播放一段这个红三儿和他母亲的对话。这母亲呢也特别好，演员叫李萍，她演过啥呢？演过电影《夏洛特烦恼》里头夏洛的妈妈，还演过《大宅门》里头那个姑姑。 还演过安生于七月的一个角色的妈妈妈妈穿业户。 对，我不知道说了这三部您想起来他没有啊，听声应该能感有感觉。 好，那这个前情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呢，红三儿得被这个霍天红啊，就这个 A 帮啊 ,A 帮所要雇佣。如果不去呢，他就要杀了他的这个好友麒麟。啊，这个红三儿惊慌失措回到住所，想带着他唱评弹的妈妈一起跑。我们来听一下。 呀，要干什么？ 美元！ 哎，要什么？ 美元，美元！ 那你画呢？这要干什么？ 我跟田一跑路，赶快收拾东西。 去哪儿了？ 他不知道。哎呀，怎么又打我？ 你说呢？这我们娘俩从苏州刚到上京几天，这又要打。 不好，不行，不好，连命都没了。 你小子又闯什么祸了？啊？这麒麟呐，快说！ 我们这次惹大祸了，我们惹了霍天侯。 你的意识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你要有办法讲，老娘就死了你！ 你唱的我都懂， 你懂什么？ 不就是战长沙吗？ 那又如何？ 那你就是想提醒我，情义两个字儿。 你还知道啊？我们可以一走了之，麒麟怎么办？你不找你华哥了？再说你刚到上海这才几天呀，遇到点凶险你就逃，往后呢？往后呢？再出状况你还往哪逃啊？你就你这没出息的样子，你逃到哪都不会成事的，你知道吗？ 我是怕拖累你。 你说好听的，你我你不用担心，我红配花凭着评弹手艺，就没你这个小混蛋我也不会饿死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要非要走呢，我也不拦你。 神， 小妞唱的不错，大爷打赏了。 你个白眼狼，我还要你自己怎么着呢？我一定没过去，太好了，我差点跑我了， 我去陪你跑呀， 买早点去，跑什么跑啊？哎呦，你坐， 给你气的。我这不是给你弄好吃的去了吗？ 什么时候长孝心了呀？ 什么孝心？我不是怕自己这次一去不回，以后你还能睹物思人，见着什么油条啊、鸡蛋啊，还能想。 你个小兔崽子，你不可能那么短命的。 真的假的？ 你小子，一般人嘴甜呢，没你心眼多。心眼多的呢，又没你那么不要脸。这不要脸的呢，又没你命大，老娘看好你的。 哎，你不是买给我的吗？你 反正我也死不了了，以后慢慢尽孝不成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麒麟救出来，再找到我年华大哥，我们兄弟三人一定会在上海滩闯出远大前程。 哎，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这个戏里红三儿和他的妈妈的对话。妈妈的饰演者李萍，我查了一下资料，山东青岛人，难怪我觉得他那说话有点跟原来我一个青岛实习生口音挺像的。 您的实习生遍布大江南北是吗？ 因为他这个戏里他演的是一个是吧 江南女子， 江南女子，但我就听出了青岛味儿。 海鲜味儿，不是熟悉青岛口音的朋友啊，是不是也能找到 感觉？我觉得大概还是和这人物很贴的。她虽然是一个江南女子，但并不柔弱，就很剽悍、很粗犷。她属于宽音大嗓的那种。 你觉得有没有那个韦小宝他妈那感觉？ 有，就是有韦春花的感觉，因为她也是一个妓女嘛，是吧？ 不是， 她在这里不 是 吗？ 弹评弹的 啊。那他 角色不一样， 戴一那么大花，这是我这没好好看。 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个戏和这个金庸的一些关系啊， 他致敬几个人嘛？ 啊，对，好，那咱怎么演绎？ 我觉得演之前啊，你看这个剧它其实是比较激烈的，而且还有打戏，这都是我擅长的。我觉得应该把那个文艺广播那家伙事儿呢，把那狼牙棒拿来 啊，不是那个镜头下面的三脚架， 这个拿个软包的狼牙棒过来。其实下半时段我们还有一段母子对话啊，我们俩演的那个仁义里头，这个仁义大戏就是雷雨里头，我演的是樊一，他演的是周平。 对 啊，下半时段是吧？ 嗯， 来吧孩子， 来走娘娘娘， 哎 娘， 怎么了？ 哎娘，这赶紧 叫什么？ 美人， 我问你话呢，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赶紧收拾东西， 上哪儿啊？ 不知道啊， 上哪儿啊？ 不是，你怎么又打我呢？你打真的，你这笔是公家的，你不要钱呢？ 哎，你说咱们娘俩刚从苏州跑到上海，你又要跑？ 不行啊，连不跑连命都没有了。 哎，你小子是不是又闯祸了？ 这 麒麟呢？ 我这次闯大祸了，我们惹了霍天红。 你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要有半句假话，老娘就撕了你！ 我这衣服还要钱呢，我老婆昨给我买的。这个时候镜头一转，红葵花就他妈弹了一段战长沙。我懂。 你懂什么呀？ 不就是战长沙吗？ 那又如何呀？ 您就是想提醒我情义这两个字。 你还知道啊？我们可以一走了之，麒麟怎么办呀？哎，你不找你华哥了。再说了，你这刚来上海才几天呢？啊，遇到凶险你就逃，往后呢？往后再出状况你还往哪儿逃啊？你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你逃到哪儿都不会成事的，你知道吗？ 我是怕拖累你。 你说的好听，我不用你担心，我红葵花有评弹的手艺，就算没你这个小混蛋我也饿不死。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要是非要走呢，我也不拦着你。 马上我就没了。 哎呦，那笔摔哪儿去了？ 在地下。第二天早晨，红葵花起床发现红三没了，他又拿起了琵琶弹唱。来一段呗，这个稿子里没有的。 我是擅长二胡 啊，来段二人转。 小妞 唱的不错啊，来，大爷打赏了啊。 你这个白眼狼，我还以为你自己跑了呢。啊，我叫你。 哎呀，别我叫你，我没跑啊。哎呦，我轻点。我去给你买早点了，我跑什么跑啊？ 你让我坐。 那你坐，我这不给你弄吃的去了吗？ 什么时候长得孝心呢？ 哎呀，什么孝心呢？我这不是怕自己这次一去不回，以后你还能堵死人啊？看什么油条啊、鸡蛋呢、啊，还能想起我？ 你个小兔崽子，你不可能这么命短呢！ 真的假的？ 你小子，一般人嘴甜呢，没你心眼多；心眼多的呢，又没你那么不要脸；这不要脸的呢，都没你命大。老娘看好你哦！哎，你不说这给我买的吗？ 那反正我死不了是吧？以后卖卖经销不行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麒麟救出来，再找到烟花大哥，我们兄弟三个人一定会在上海滩闯出一片远大前程。 我那笔哪儿呢？ 在我这儿呢，不能给你了。以后这再上几次节目，该有工伤了。 我告诉你，以后 还好，我们单位都上了五险一金的。 那倒离我远远的啊！ 对，但是你要把道具损坏了，你得赔啊！ 就是我自个儿的笔， 远大前程。哎呀，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戏还节奏挺快的，别说它一集一个小时，但是你看着不觉得拖。 哎，那就很好，说明节奏掌握的好。 尽管我也是1.5倍快进的。 哎呀，你的人生也1.5倍快进得了。 那得活多少年？ 啊， 150年？ 那你是得少活多少年？哎呦，您还想活100年呢？ 不，那你才看2集，我看3集了。 你就1.5倍。 这就 1.5 倍快近看的呀。 哎呀，咱说说这个强大的演员阵容吧。 其实在看这戏之前，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他们的宣传，就是把所有演员的这个剧照都排出来了，其中还有一些这个动画的。这演员阵容真的挺强大的， 我觉得非常的强大。 嗯， 而且有好几个是我特别喜欢的 啊。我还以为好几个都是你朋友呢，都是你认识的。 我认识人家，确实认识啊。 啊， 就比如说这个里头有倪大红 啊， 有这个刘奕君。 你怎么不说佟丽娅呀？ 啊，我说配角里的大叔嘛。 哦，那还有赵立新 啊，赵立新也很好啊。 对， 还有果敬林， 还有刚才说的李萍、张黎、李念，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模特那老人叫王德顺。 哦，就那80多老爷子。 对，还有张双立，演这拐爷演的也挺有范儿的。 张双立， 就是在第 我知道眉毛很黑那个 二集第三集出现的。对， 这里面刘奕君从第一集就出现了啊，就特别棒。这个咱们说琅琊榜里他演谢侯爷啊，然后伪装者里演叫什么来着，三个字儿， 那哈哈 叫什么疯子来着， 这个戏骨太多是吧。其实呢，我刚才说嘛，这个戏就能撑出这个戏的架子来，对吧？就是这个演员， 好的演员， 对，就能 撑出来。况且有这么多好的演员啊， 是是 是，还 是 相对比较乐观的。 对，其实这个戏呢，我能看出来，就是他是追求那个幽默路线。 嗯， 在前两部电影当中，其实陈思诚还是有过一些探索。不过我感觉，就是这个戏里除了陈思诚是努力的在搞笑之外，别的角色好像还是当着一个 正 剧在演。 不，你看他和李萍的这种搭配， 对，还有他妈 啊，这还是比较搞笑的。 对，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听一段呗。 再听一段， 哎， 就油嘴滑舌那一段。 就是他扮演的红三想要溜走，跟这个古金林扮演的师爷请假，有这么一番对话，我们再听听。 实不相瞒，我家里面还有一个80岁的老母亲在等着我。我红三虽然无赖，有一颗孝心，如果不回去的话，他一定以为我出了什么意外。那这样的话，我红三惦记着老母亲，一定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地为公司做事啊。 当真？我红三男儿一世，行走江湖，信字当头，绝无食言，如若不然，必遭天谴，长川杜兰不得好死。 好，那我就再圆了你这份孝心，明天5时之前赶到潮州会馆，加入永新。 好，明日5时我一定回去。 其实这段就是我们刚才演绎的那段之前的一个片段。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有比如说致敬 金庸 啊，或者是致敬 谁，韦小宝， 韦小宝星爷啊，不知道致敬这个，但是看了这一段之后还是感觉哎好像有点那意思。 嗯，是有点那感觉，就是油嘴滑舌是吧。 对 啊，不着四六啊。但是呢目前来说还没有出现见利忘义，但是一开始他们俩不是在赌场出老千吗，被人逮着吗。 对，这就很像金庸笔下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聪明伶俐，油嘴滑舌，胆大心细又不失正义感的这样的小人物韦小宝。 他不是一个英雄形象，但是偏偏还在戏里开了一个英雄赌坊。 哎，对，就干的是英雄的事儿，但不是英雄传统的那种形象。 哎，那对于这部戏来说呢，喜剧严肃，有人说那只能是紧张的这个剧情当中的锦上添花的这个安排，还得看这个结构设置，还得看戏剧冲突。目前来说呢，你看刚刚拉开大幕已经有很多条线了，比如说他因为出老千进入了这个 A 帮啊，永新公司，永新帮，对吧。另外呢，这就带来了永新和这个另外一个黑帮之间的矛盾，霍老板和沈老板之间的矛盾。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他和佟丽娅之间感觉也有戏。对吧，包括那个探长沈达似乎在这个里面也会有一些冲突，包括他的哥不是带领工人要罢工吗，这里面可能也会有些冲突。你看这个目前来说暗藏了很多条线， 你想想60集呢，每集1个小时，他得暗藏很多线啊，才能把这个故事推进下去。 但我也担心，就是很多戏一开始就是线太多，最后呢有些线就草草收尾了。 您都1.5倍的了，你还担心什么呀？ 那他60集呢对吧。你看咱们前两天追的那个美好生活，就是那个 小青的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叫刘兰芝。 刘兰芝 啊， 她是吧？怎么就本来是去约会的，到路上就一下子被车给撞没了？ 啊，你怎么了？你觉得接受不了啊？ 那显然是稿酬不够呗，是吧？片酬不够呗。 但是人家最后接近结尾了才有这样一个设计， 这么早就莫名其妙嘛。但是我也担心啊，就这戏不能啊最后呢就虎头蛇尾， 是吗？你看你顾虑这么多、真的1.5倍。来、咱们放下一个录音吧。 没有下一个录音了，下一个录音就是录好的广告了 啊。 再来说一个事儿吧。再说一个事儿，我担心的事儿 啊，说吧。 可能在这个事戏里不会出现，就植入 啊， 广告植入， 这个真的不好植入。哎， 民国戏怎么植入？ 你想想这个， 大家 20世纪初、是吧？你走着走着， 哎， 突然来个便利店，啊， 对， 是吧？你网购了 面膜， 你也没手机，是吧？ 大家想想吧，如果您是广告商，在这个远大前程里面，您愿意植入点什么呢？你像比如说，你现在是特有钱，就想在这个 我这个没有那种生活感受，所以想象不出来。你想你吗？ 在上海啊， 啊、 你想立足于上海，难道不能弄点什么化妆品之类的吗？ 应该可以吧。 百什么灵，那年代有吗？ 百巧灵，啊，还有人丹是吧？ 人丹现在还有吗？ 现在也有。 我小时候老吃， 是吧？ 酒 1.5倍的吃吧。 哎，对了，说的酒，我觉得可以植入。那大坛子，你看他有一集跟那个探长沈达喝酒吗？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小小小小的败笔。我仔细看了，虽然我不喝酒， 那怎么就是败笔呢？ 因为这段戏特别长，就他们俩这个，其实，那沈达呢是有点借酒， 他哽咽了， 消愁 啊。 而这个红三儿呢是想借着这个劲儿跟他结拜兄弟 啊， 于是他们俩就一起喝。我就觉得这段戏好像有一点点瑕疵，就是他们没有喝出那个酒的那个劲儿来，因为酒喝下去还是有一点点呛，或者有一点点上头那感觉。 哦、 他们俩跟喝矿泉水似的， 是吧？没喝出那种辛辣的感觉。 你看米夏一下子就说出来这个酒厂的这感觉。 嗯，过去那个酒，但是民国时期那个酒应该也很好了。那过去我们说酒啊，大碗筛来啊、因为过去那个酒制作工艺和现在不一样，所以就有渣子要筛酒。其实最后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啊，我们听这个远大前程觉得怎么这么耳熟啊，其实它是狄更斯的一部作品啊，叫远大前程，当时也译成孤星血泪，成书是1860年到1861年，故事的背景呢是19世纪初这样一个背景啊，就写一个孤儿叫皮普，他呢从7岁开始人生的3个阶段，借这些描写啊，去表达作者对人生、对人性的一些看法。 嗯，我仿佛看到了读书节目和饮食节目的影子。 您眼神不好啊？ 我听力还行。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由南征北战乐队演唱的《远大前程》，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说这部戏。刚才米夏说了，这戏是陈思诚要给自己的3位偶像致敬，除了周星驰还有金庸之外还有谁呢？ 一会儿回来。潮落变化的剧总是清晨四季风光无限，繁华落地随水流去，看多少翻来覆去恩怨情仇之谜的剧，梦多少春花秋月人去楼空刻骨的戏，难得远大风光朗朗乾坤，前锋音乐只待远去远去，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嗯，包括这两位女主啊，一个是佟丽娅，还有一个是 李萍吗？ 什么李萍？你哎，你不看了四集吗？ 啊，三集。 你看了三集，你不知道那个女主是谁吗？ 谁呀、啊？ 哎呀， 我看那这个郭采洁、 啊，对，还没有出现啊，这还没有 没出现， 没出现 郭采 洁啊、嗯。 哎，对，你说这旗袍我同意， 我同意啊、 嗯，是， 但是它不太好展示 logo。 不用，大家网友会自己去搜。 哦，就穿的是哪个？ 对、 哦， 一定不要显示出 logo。 哦，显示 logo 其实就 对， 就是表示 2018年的品牌，结果出现在民国时期人物的身上。 哦，百年老店吧。 好，哎、嗯，可以弄点饼啥的，是吧？ 饼啊， 饼屋百年老店。 哦， 是吧？ 嗯，行，还是思维太跳跃了。 嗯，或者弄个 衣食住行呗，你的意思是？ 啊，对，但是我们不希望有啊、嗯，这个广告植入越少越好。但是我在网上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发现有，真的、 啊、 有一个互联网金融的广告，就是现在有这样的路数，你不知道啊，就是在电视台不会有。 哦，对对对。 然后呢，在这个网络平台，它就会有植入，而且它植入是一种特别、嗯、巧的。植入， 对，他经常会有这样的停顿，让戏中的这个三线的演员，然后演一段。 对， 嗯， 就是你以为是在看戏，因为他的服化道啊，都是跟戏接近的。 哎，对对对。 但是呢，你仔细看啊、看到十秒钟的时候， 不用仔细看就能看出来啊。 对，这戏里面有一个啊，在这互联网平台上播的时候、啊。 嗯。 好，再说回这个戏啊，这个戏叫《远大前程》，我们是弃了一部剧啊，续上前面的美好生活。啊， 对， 再接上现在的远大前程， 你看我们关注的啊，未来现在是吧、 嗯、那这位朋友说了、嗯、看了几集南方有乔木，越来越没意思，果断弃剧。他现在正在追好久不见，他说这部戏很好看，能够让他追下去、嗯、他还期待李小冉和于和伟主演的另一部戏叫下一站别离。 哎，于和伟也特别棒， 嗯， 他在那个司马懿演曹操演的也特别好， 所以以后我们要选择一部戏的时候、嗯、先看看演员阵容是吧。 南方有乔木当时也是觉得白百合演的挺好的呀。 嗯，得要看演员年龄加上演员的演技， 不是，他是 给一个标准分， 他是有一群好演员才好。 对、啊、 我觉得 比如说啊，这部戏的演员的平均年龄在35以上，然后再看一下演员的这个各方面的演技打分啊，比方说在8.5以上，那这部戏可能就有看头。 嗯，反正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看山外有山，人家追你觉得好久不见不错，但是我还有香露编辑我们仨人就看第一眼好久不见就觉得可能不行，然后就弃了。 来说回这个 远大 前 程 啊， 刚才我们说了， 是 陈思诚其实拍这部电视剧是向自己的三位偶像致敬、嗯、我们刚才说了，这油嘴滑舌幽默的感觉是向周星驰致敬，包括他塑造人物的感觉是向金庸笔下的韦小宝致敬啊。 是， 还有致敬的一个人物是谁呢？ 他说是莎士比亚。 这个大了啊、嗯！莎士比亚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嗯，目前看这几集还看不太出来、 哦、 但是我倒是能看出一些话剧的感觉，就是他戏里面有一些就是像剧场版一样在演绎。 其实我看头两集我倒觉得就是陈思诚那个表演啊、 嗯、 就是让我稍微还是有点游离， 嗯， 就他没有那么的融入那个感觉，往后看好会不好点，就像咱们看美好生活里头那个朵儿是吧，就一开始看明显觉得和老戏骨是差一截子，到慢慢的后来其实他在进步。 嗯，所以我开始也说了嘛，就是他是在努力的搞笑，别人还像在演正剧一样演、嗯、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不太一致的调性。 就是人和人其实需要碰撞，就有的时候你们进入那一个场、嗯、然后彼此就有了，就比如说我们像跑男，看跑男啊，到后来就不用导演去干嘛了，他们几个放到一块儿，他们就自己就有戏。 嗯所以我看有一段戏的时候还蛮有感觉的， 嗯， 就是佟丽娅扮演的那个一股党那个老大 啊， 是吧，他们俩掷骰子跟这个陈思诚，那么说陈思诚要输几点，那个佟丽娅就掐他几下。 哦， 哎，我觉得这一段他们俩演出了这个夫妻间的这个感觉来，确实就是没有特意的走幽默路线或特意的要演出一个搞笑的感觉， 嗯、 哦，就那一段挺生活化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回看一下。 嗯，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里的红三的妈妈红葵花，嗯，是一位我估计是个平台名家，因为跟他儿子在这个吹牛的时候一直说这是我的票友啊，这是我的戏迷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就传授给他自己行走江湖的三件宝物。 哎，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唐伯虎点秋香》当中的含笑半步癫。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也算是给金庸致敬的一个小插曲。 什么金银财宝啊？ 别乱动，这金银财宝啊，保不了你的小命。嗯，这是老娘行走江湖几十年保命的三个玩意儿，今天传给你了。 想 这第一包呢，名曰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乃四川蜀中堂妹我的一个票友配置的强力辣椒粉，危难之时情急之下支持敌人的双眼，是天下第一逃命良方。 这么厉害？嗯， 这第二包呢，名曰起不来， 起不来啊， 起不来，乃是江村名医我的一个戏迷配置的强力泻药，服用着半日内离不开马桶，不拉的肝肠寸断，昏天黑绝不罢休，是天下第一招人良方。嗯，这第三包， 哎呀，没事没事，您不着急说， 大夫，我说白了再说， 说了半天口干了，喝茶喝茶喝茶， 喝茶喝茶，喝茶，你小子先笑声。哎呀，嗯，这最后一包呢？ 又哪个老相好送的？ 嗨，小错，哪那么多相好的呢？这不是你老娘一次性从几个河南镖师手里赢来的强力蒙汗药，名曰睡不醒， 睡不醒， 睡不醒，服用着昏睡个三天三夜，雷打不醒，是天下第一。 哎呀，第一，哎呦！突然好痛，哎，看来米儿这次果然没有吹牛。嗯，这个起不来，药效还是蛮快的。 这个语言的感觉特别像周星驰电影里头那种感觉，是吧？ 是，嗯，什么居家旅行 必备之良药， 杀人灭口必备之良药。嗯， 对，而且他那个比如说拿出一个这个锦囊之后，还又上了字幕，所以那感觉就特别像。 嗯，是是是。所以看这段呢，能感觉到哈，他是在向周星驰和金庸致敬啊。还有呢，就是有一段，他去报馆登广告， 嗯， 有一个在那睡觉的记者，他们人家叫什么？那记者叫扎良伟。 扎良伟。 看到这段我乐了。 嗯，因为金庸叫扎良庸嘛。 也当过记者。 嗯。 对，但是我觉得金庸老爷子要知道他在戏里这么啊，安排， 嗯， 我不知道是致敬啊，还是哭笑不得的感觉啊。 大师会嫣然一笑， 对， 莞尔一笑啊， 就是把大师弄成了一个小报记者。 大师是很宽厚的， 而且还不怎么敬业， 嗯， 躺那睡觉是吧？整一个大新闻，这种感觉。哎， 对，他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他妈妈红葵花呀，给他讲的正热火朝天的，是吧？就讲到第二个起不来的时候，其实这个红三顺手就把这起不来这药沫就放到一个碗里了。 嗯， 然后他说：“哎呀，妈妈，你先别喝，来来来，你先别着急说，来先喝点水润润嗓子。”就他妈就喝完了， 嗯， 喝完了说完第三个之后，他妈就上厕所去了，嗯，就古灵精怪就到这种程度。 哎，所以目前来说，这一戏看起来倒不累啊， 嗯， 不累。但是我想说，如果竟是这种小把戏的话，那还不至于撑起刚才说的六十集一集一小时的戏，还是要看背后的这个戏剧冲突，包括它的这个情节设置。 啥叫小把戏啊？ 因为这个你看完之后你看过呀。 哦， 对吧？你不是第一次出现什么居家旅行杀， 你就像一个班主任，我觉得， 嗯， 就是班主任吧，欲壑难填，你知道吗？ 欲壑难填， 哎，班主任也没文化， 沟壑的壑是吧？ 就是这班主任老是提出各种各样苛刻的要求。嗯， 对啊， 啊，以一颗平常心看待电视剧啊，就人家是陪伴性的，是吧？你以为你真看远大前程，看狄更斯呢？ 哎呦， 嗯， 那咱们也得认真呢。 啊，好， 你比如说， 嗯， 有网友说了，在网上提问，为什么日剧、美剧比某些国产剧好看呢？在片花之后，我们来说说网友的回答。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 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刚才香露说了啊，对于现在这个电视剧，其实有人做了一个评价，知乎上就有人这么提问，说为什么美剧日剧比国产剧好看呢？某位作者看到了，他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据我的观察了，这个同类性剧啊，各国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刑侦剧，美剧讲警察怎么敬业，犯人怎么凶残，破案过程如何曲折啊。但是这个日剧呢，接案子表示社会阴暗，人性丑恶。如果是律政剧的话，美剧讲律师如何敬业，怎么给委托人争取权益，而这个日剧呢，会借这个案子表现社会阴暗，人性丑陋。那医疗剧呢，美剧是讲医生怎么尽力的救命治人治病救人， 你想把人家治死吗啊？ 病人呢完成身体和心灵的救赎，而日剧表现的是社会阴暗，人心丑恶。 那国产剧呢？ 国产剧就是刑侦剧，就是讲警察们的爱情故事，律政剧呢就是讲律师们的爱情故事，医疗剧就是讲医生们的爱情故事。 哎，按一下笑声，我觉得说的 也在理， 也在理， 是吧？ 你细想好像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刚刚去的《南方有乔木》， 嗯， 无人机的了解到啥？主要是了解爱情。 是的，之前有编剧啊吐槽说，资方投资方要求我们五集之前必须发糖，撒狗粮啊，就必须要让男主和女主在一起，而不能三心二意等等。 对，就是关于爱情啊，就是我们应该有的那种人性本身的迟疑啊、缺憾啊、弱点，其实我们少有展现。很多这个曲折的过程都是外力给的，就是一个角色特别坏，然后呢不可抗力，这俩人就非常平面的、单一的，就不能在一起了。 是， 嗯， 你看看经典的话剧《雷雨》。雷雨是怎么变的？虽然有感情戏，但是感情可不是感情，是背后的人性阴暗面，就像日剧一样。 大家也知道啊，这个4月1号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的纪念日。那今年的主题是春风得意花开为你，我们主持人呢也朗诵了一下这个仁义的经典剧本。轮到我和香露头上呢，就是雷雨，我演他的妈妈。 嗯。 啊，他还不是亲生的妈妈。 是。 我演的是他的继母。 他们俩之间有感情纠葛啊。周平和 这段叫母子情深吗？ 啊，翻译 啊，来听一段。 嗯，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雷雨片段，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剧中以两个家庭、八个人物、30年的恩怨为主线，伪善的资本家大家长周朴元，受新思想影响的单纯的少年周冲，被冷漠的家庭逼疯了和被爱情伤得体无完肤的女人樊一，对过去所作所为充满了罪恶感企图逃离的周平，还有意外归来的鲁妈，单纯着爱与被爱的四凤，受压迫的工人鲁大海，贪得无厌的管家等。不论是家庭秘密还是家事秘密，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 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哦，你是你父亲的儿子，这些月你特别不来看我，是怕你的父亲？ 也可以说是怕他才这样的吧。 你这一次到矿上去也是学着你父亲的英雄榜样，把一个真正明白你、爱你的人抛开不管吗？ 这么解释也未尝不可。 怎么说，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你父亲的儿子，父亲的儿子，都是些没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着，